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然而，中共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和出席人数曾是党史中的两大悬念。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通过多年来的文献交叉印证，最终解开了悬念，确定了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出席人数有13人。 这个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表示同意尽快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代表是如何从各地集结到上海的？ 请问是董必武先生吗？ 你是？ 我是湖南的毛泽东。 李大钊、陈独秀为何没有参会？ 陈独秀同志呢，因为急于筹措大学经费问题不能到会。李大钊同志呢？ 1921年7月23日那一天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南方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邵维正教授在他的新书《建党1921》中做了生动而详细的阐释。10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与邵老一起重温那段建党往事。 朋友们，在上周五的编辑部的故事当中，我们邀请到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和东方出版社时事编辑部的主任何伟华，为大家介绍了《建党1921》这本书，也共同回顾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和代表人数到底是如何确定的。那么1921年7月23号那一天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会议为什么又从上海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一讲。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很多朋友也知道这个中共一大的召开，后来又是在这个嘉兴南湖的那个渔船上， 啊、 是吧？ 对。 那后来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之下，就从这个上海转移到了这个嘉兴南湖的那艘船上呢？这块啊，你也跟大家简单讲一讲。 这个我们党建立啊是很艰辛的， 嗯， 而且呢，我们党的创始人也非常坚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建立共产党，这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头等大事。当时我们党处在秘密状态，党员也不多。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共产党是不能公开活动的， 嗯， 是吧？当时连学生运动都要镇压，你共产党怎么能活动呢？当然他不能活动，所以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那么为什么在上海，为什么在法租界召开，也和这个有关系。如果在北京，如果在上海的华界，就上海的这个军阀统治的地区，困难更大，所以呢选择法租界。租界呢相对来讲它这个环境啊稍微隐蔽一点，法租界的 这些巡捕房他一般的不是太干预这些事、 嗯、 所以选到法租界开这个会，波文女校和一大的会址都在法租界，其中就有这个因素。 嗯，嗯， 但是反共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军阀统治是共同的目标，一旦发现有痕迹有共产党的活动了，那么法租界的这些巡捕房他也会来干预。所以一大在上海开了六次会议，7月23号开幕， 嗯， 到7月30号第六次会议，原定的计划这次会议就准备通过党纲，通过决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就准备结束了。 哦， 可是这个会刚刚到期5分钟，就有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人拉着这个帘子啊，当时挂着门帘，拿着杆子东窗西望、嗯、后来李汉俊就说，你干什么？你找谁啊？他说，我找社联的王主席，他们知道有个社联，社联就没有主席，也没有个姓王的人。大家一看很怀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嗯、 他在印度尼西亚做过秘密工作，很有经验、 嗯、 他说这个人啊就是密探，我建议会议赶快停止，分头离开。所以这些赶快撤离了、 哦、 这个会啊实际上就没有开成。十几分钟以后、嗯、法租界巡捕房开来了2部警车，下来十几个人，其中还有法籍的总巡，就是他的最高的指挥官、 嗯嗯、 亲自带着密探来搜查。这次会就没有开，如果这次会开的话呢，就没有南湖红船那个会议。 对对 对, 对、 啊 嗯、 那么当时的情况很紧急，但是我们建党的这些骨干啊都非常坚定， 嗯， 这个会必须要开，不能终止。尽管法租界盯着我们，密探来搜查我们，第一会必须开，第二这个会不能在上海开了。 嗯， 如果再在上海开，你转一个地方，法租界把这些人一抓走，这个损失就大了，这个历史就要重写了。那到哪里开呢？当时代表都集中在老余安里2号李达的住处。这个老余安里2号是陈独秀的寓所。当时陈独秀不在，李达就住在他的地方。当时有人提议到杭州去再开一天会、 嗯、 但是大家都不同意。杭州啊，反动力量统治很强，目标很容易暴露、 嗯、 正在这时候，因为是在李达的寓所，所以李达的爱人叫王惠物、 嗯、 是一个很进步的女士、嗯、她就提出来不要到杭州开，也不能在上海开。他说我建议啊，这个一大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开。嘉兴南湖非常幽静，有利于保密。另外呢，我们可以租一艘这个游船，在船上召开，它流动，所以就 对对 安全就没问题、 嗯对对嗯、 还有一个理由，嘉兴离上海很近， 嗯， 火车只要1个多小时。嘉兴的地理位置是在上海和杭州的中间， 嗯， 正好一半。他这个提议很快就受到了当时的代表们的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嗯， 所以这个王惠物啊还为一大的召开立了一功。1980年我访问了王惠物2次，当时82岁， 哟、哦，82岁， 已经身体不太好了。 嗯， 躺到床上，我就在他的床边上坐着访问他。一提到一大，提到南湖红船会议，这个老人啊，精神就来了。 嗯， 眼睛上也有光亮了，嗯、因为这是他一生当中非常成功的一个 对 举措。 嗯， 他就给我讲了很多，我当时 记载下来。 哦， 第二次我又访问他，有几个细节问题， 嗯， 他讲得很清楚。当时的已经警惕性很高了， 嗯， 就分两批，不要一批走，一批走这个目标太大， 嗯， 王惠悟先带了五个人先走，第二批下一班车李达再带了几个人走， 嗯， 他很有意思，上了火车以后啊，大家不交流，装作不认识，各坐各的位置，大家警惕性很高，然后第一批到了以后，王惠悟安排了一个渊湖旅馆，在这里稍事休息。他带着毛泽东、这个董必武几个人，还到烟雨楼 转了 一圈， 转了、啊、看了看。嗯、 一方面，烟雨楼是这个名胜， 嗯， 更重要的是看看当时的环境怎么做比较安全、 嗯、 比较好。 对 对。 等第二批到了以后会合，事先租了一艘船，这就是现在在南湖上的红船，这是佛制品、 嗯、 这个佛制品非常认真，当时把王惠悟把包惠珍请去，后来做成模型， 嗯， 送到北京请毛泽东和董必武再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船，毛主席看了以后说是，但是毛主席非常忙、 嗯、 当时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非常忙，毛主席就让董老来具体的关心这个事儿。 嗯， 董老两次到南湖视察，就把这个船模型都肯定了。 哦， 那么这一天的会开得非常紧凑，从11点左右开始，两批到齐， 嗯， 就开始。因为主要的问题在上海已经定下来了， 对对， 所以呢，这次开的时候就比较顺利，先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 嗯， 这个纲领很重要，就确定了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苏维埃的道路， 嗯， 这就是现在讲的坚定理想这个信念。第二个通过了决议，这个决议的实际上是工作计划，说党成立以后怎么来看待各个方面的工作、 嗯、 当时呢，因为党员比较少，这个力量有限，财力也不足，主要抓两件事，一个是工人运动，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组织，首先抓工人运动，第二个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这两个，其他的工作也说了一下， 嗯， 就这个纲领决议顺利通过。 哦， 然后就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按照条例上应该是中央委员会，但是当时呢党员比较少，各个地区党的组织也不够健全，就先成立一个中央局， 嗯， 到二大以后再成立中央委员会，一大呢就成立一个非常精干简便的一个组织叫中央局、 嗯、 三个人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选举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由这三个人组成中央局， 嗯，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诞生。 哦， 所以有了纲领，有了决议，又有了中央领导机构，一大会议圆满结束。 嗯， 所以一艘小船诞生了一个大党， 真是 红船起航。 嗯， 使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从50多个人小党到了今天9500万的世界第一大党。 嗯， 那么这个大党就是从一大诞生。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问一下这个少老，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一大的成员当中有学生是吧、 嗯、 啊，还有一些编辑记者啊，有一些这样的人、 嗯、 那为什么当时就是一大的成员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种工作、嗯、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更加的开放， 他们更多的能够接触到那么革命的思想。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是很多人关注的。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骨干，包括党的领导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因为这是很自然的。列宁就讲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要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 嗯， 道理很简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他是从国外传过来，最早他是德文版、英文版、法文版，劳动群众他怎么可能看到原著呢？ 对， 没办法，他一定要有革命的知识分子来作为桥梁的作用，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要通过革命的知识分子把它接受下来，然后传播到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当中去。所以建党初期由知识分子组成不奇怪。 嗯，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开始成立的时候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他也是知识分子。 嗯， 所以这个革命的理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知识分子起一个作用。 嗯， 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嗯， 再一个，知识分子当时特别是像一大召开的时候，平均年龄28岁，都是当时的年轻有为的革命者。 嗯， 他们正义感很强，很敏感， 对 爱国爱党救国救民的意识非常强烈。 嗯， 因为他们的知识基础，他们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有这样子的基础，所以他的政治的觉醒要比一般的民众要高。 嗯， 这个陈独秀、鲁迅都讲过，要唤起民众，要进行思想革命，他这是一个规律。 嗯， 所以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候，主要有知识分子、学生、编辑、教师组成，这个是不奇怪的，符合规律的。 嗯， 当然共产党成立以后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一大以后有大量的工人参加到党里来，后来农村包围城市以后，大量的农民进到党里，党的成分逐步就发生了变化。 嗯， 但是在建党初期它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 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在这本书当中跟大家所讲到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初期的这么多的故事哈。那我们今天重点为大家介绍的这本《建党1921》这本书哈，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编辑哈，整个的文字嘛，主要是由这个邵老来撰写是吧？那编辑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这个书呢，就是因为我们前期啊沟通的比较充分啊，邵老这块因为也著作也很多，写作经验也很丰富， 嗯， 所以说我们在前期的充分的沟通基础上，说这个稿子邵老他们交过来的时候啊，就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一个标准了。所以后来我们编辑做什么工作呀？ 其实编辑反而省事儿了， 省了很多的事情。哎，但是呢，因为毕竟是主题出版，又是讲建党这么一件大事儿， 嗯， 所以我们的工作态度就是要严谨认真， 嗯， 所以我们的编辑对每一个这里边所有书里内容出现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人名、每一个地点、每一段引文， 嗯， 都进行了详细的这个引证和这个考核。 嗯， 不能出一点差错，因为在写作过程中啊也会出现笔误啊， 哦， 哎，录排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差错呀， 还有 等等这些东西， 体力啊， 哎，写作体力上的统一啊，名词统一啊， 嗯， 哎，所以说这些方面的东西都要我们编辑的工作就是要的规范化。 那这本书从这个立项哈到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 哎呦，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了。 哦， 我叫一年多， 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多呢，一个是我们写 也需要考证大量的材料。我们这个书是两个作者，一个我，一个是我的研究生刘晓宝副教授。 哦， 因为他比较年轻，年轻力壮，查资料啊，搞电脑，他非常熟悉。我们两个人合作，合作呢，每一件事情查证，然后呢，东方出版社的编辑又论证了一遍。 哦， 所以从编辑的体力、各色、版色都做了很大的努力。这本书呢，送审，因为它是写建党的，所以送审呢，时候也很严肃，好几位专家认真看，看了以后，他们共同的一个感觉，耳目一新，所以基本上他们也就提了一些个别的文字意见，整个机构都没有动。他们也说写党史像这样子来写，独此一本，所以他们得比较充分肯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编辑哈，就是何伟华，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让我们的读者啊，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的听众到底想让他们了解到一些什么，想让他们通过这本书看到一些什么。 从我个人的理解看啊，就是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尤其是什么，在我们今年这个建党一百年这么一个大庆的这么一个日子里啊，让大家学习党史，那么是有它深刻的政治意义和我们的现实意义的。很多人在你现在的工作岗位上如何更好的去工作，如何更好的去找我们的初心，牢记我们现在的使命啊，跟这个都是有深刻的这个联系和它的必然性的。 我们请邵老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哈。就这本书，您希望让我们的读者，让我们的听众能够了解到一些什么，看到一些什么？ 出版社和我们作者都有一个共同愿望，通过这本书，让我们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要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很不容易，非常艰难。我们这本书第二月份，这个题目叫做乍暖还寒。这个寒呢，不是天气，是革命受到了挫折。 哦， 这里记的第一件事就是新青年被查封。新青年是陈独秀举办，后来李大钊、鲁迅、胡适都参加了，是当时传播革命思想的标志性的一个刊物。 对， 但是1921年的二月，新青年被查封，不允许出版，把这个已经印好的书都收去销毁。但是我们党的这些骨干没有任何的退缩，查封的两个月以后，又把这个新青年的编辑部搬到了广州，继续出版。后来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以后，又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回到上海。这么几次的革命非常不容易。另外呢，就是一大本来是几天的会，应该是很顺利，结果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方的搜捕。还有一件事，也是到了10月4号，从广州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当时他已经是中央局书记了，准备主持党的全面工作。10月4号被军阀政权勾结法租界巡捕房把他逮捕了。这些事的记载都要使大家感觉到我们建党的过程呢，非常艰辛，是冒着风险，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去做的。再一个，我们这本书还想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开天辟地的重要意义。近现代的中国经过70-80年帝国主义的侵弱，积贫积弱，饱经风霜，受尽屈辱， 已经非常衰弱了，外国人都称中国是东亚病夫，那么怎么能振作起来？许多志士人人都做过很多的斗争，包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那么再早一点还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但是一个接一个都失败了。这样子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解放道路，使中华民族重新复兴起来，使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重新建树起来，这个责任，这个领导责任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政党、新的领导阶级脱颖而出，而且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有划时代作用的。因为原来这个几十年斗争呢、也很英勇，也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是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尽管我们的道路很曲折很艰辛，但是毕竟是中国的革命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到了新时代，有新的面貌在展现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么一个伟业。100年的里程非常艰辛，但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源头在哪里？100年的源头就是建党元年，水有源，树有根。100年的辉煌，它就起步于1921年。那么，通过这本书，读者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建立非常艰辛呐、很困难呐、冒着风险，但是建立起来以后，它意义非常重大，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转折点。从衰弱开始走向复兴，当然这个复兴它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经过100年的奋斗，今天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了，这就距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相当激进了。那么这个源头在哪里？追根溯源就是在1921年，这是我们出版社也好，我们作者也好，要编这本书告诉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党的建党精神，建党精神的主要的内涵可以说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比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我们这本书1月份记载了新民学会新年大会，这个新年大会它就是确定新民学会从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变为革命组织的一个转折点。这是我们记的第一件事。实际上在毛泽东、蔡和森这些人带领之下，他解决了中国走什么道路、信奉什么主义，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比如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这个在这个书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个一大的纲领，它就是要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采取苏维埃的这么一个方式来搞革命。12月份我们还记载了一个事，很有意思。12月份就是党成立了，在上海的共产党员还印制了8万份贺年帖、2万份传单。贺年帖呢很有意思，正面是恭贺新年，另外一面呢就编写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的语言。他用这个为什么穷人穷，为什么富人富，怎么走上解放道路，就这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党的初心 使命的一种表现。这个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个在李大钊、陈独秀身上都有表现。 没错， 三月份到六月份，李大钊领导八个学校和北洋军阀做斗争，陈独秀被捕放出来以后继续领导工作，这个也都体现了一个。至于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我们这本书里也有很多记载。当时党是秘密情况下，没有经费，没有固定的这个场所，怎么办呢？就靠党员用自己的工资支撑党的活动。特别是李大钊非常感人，有时候党的活动没有经费呢，学生没有钱，李大钊拿出他工资的一半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最后他家庭人口很多啊，过不下去了，蔡元培知道以后，给会计科下了一个指令，大钊先生的工资先保证他家里用，然后才能用在革命上。后来李大钊就把一半的工资减成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工资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这个对党忠诚。当时参加党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 对， 大家都知道李大钊1927年38岁的时候就被军阀屠杀，这个对党的忠诚的表现，我觉得堪称模范。 真的是， 我们到现在想起这种情节都非常感人。再一个，不负人民，我们党建立起来以后，当时邓中夏也好，毛泽东也好，当时很快投入到工人运动当中，喊出一个口号，劳工神圣，以劳工为伍，就是走到工人农民当中去，以劳工为伍。当时的知识分子很清高啊，那到农民工人农民当中去，像彭湃搞农民运动，这个都体现了为劳动人民谋福利，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这么一个情怀，伟大的这个情怀。那么这个书里面多数的月份都有工人运动，有两个月份还写了农民运动，就表示我们当时的早期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为人民谋福利上。 真的是， 所以通过这些具体的事情使大家更好的领悟建党精神。这就是把我们这个书和这个建党的精神联系起来，融合起来。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这本书的故事。非常感谢我们那个邵老哈，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我们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经历的这么多不容易的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本书能够看到哈。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总有一些人负重前行，风雨都不改变那一份执着，山是你的骨骼，